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律师、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榜样人物、北京市法律援助之星沈腾律师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提到沈律师呢，我特别的这个就是高兴啊，因为这个采访的稿子呀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一看这嘉宾的名字啊，沈腾，哎呀，马上反应，开心麻花， 这 个春晚小品，想到那个演喜剧的那个沈腾啊，他演的那个郝建，大家都非常熟悉。然后呢，我就问编辑，我说这是咱们那个演员吗？他说不是，是沈腾律师。 我俩的名字啊是一模一样， 对， 但是我俩私下里当中啊还是好友。 哦，生活当中你们还认识？ 他应该算是我的一个男闺蜜。哎 呀，两个人名字相同，然后关系还特别好， 特定缘分。 哎，在生活当中好像很难得的这种啊。那你们是上学的时候就认识呢，还是后来啊，比如说彼此都成名以后，然后互相有交流呢？ 我俩之间呢，为了区别呢，他呢建议我叫大婶儿，他叫二婶儿。 天哪！ 按照二婶儿的解释说呢，十年前他搜索过百度， 哦， 见着一个沈腾律师是在他的排名前面的。 嗯， 后来我就接下来一句话：自从春晚之后，你的排名在百度就摆在我的前面了。他紧接着来一句说什么，你永远赶不上我了。 哦，不，你们就是这么认识的吗？就百度搜索的时候认识的？ 最初应该是百度搜索认识的。 就是他发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他很感兴趣。那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朋友。 哦， 朋友之间的，看着我俩呢有相同的名字，而且呢我也有一种文艺情怀。 嗯， 有的时候就他们说了，你俩冥冥之中哪个地方长得还可能有点像，说就给我们主动拉了一个三人群。 嗯， 所以这样我们就接触上了， 就认识了。 哎，而且一见如故。 你看这缘分就在这里头。 哎，脾气还很相投。 其实说起来，刚才您提了一句哈，您有这个文艺情怀啊，确实咱们沈律师啊也有表演这样的这种能力啊，咱们可以说也很有天赋。我们了解到您做过一个专门为咱们律师拍摄的一个微电影，叫律师侠，这个您是参与到其中了是吧？ 这个呢，律师侠应该是我自编自导和自演的一部微电影。 哦，那您这是从小的一种爱好呢，还是接触了沈腾以后人受他的影响呢？ 从小啊，我有一种明星梦。 嗯， 我呢小的时候爱唱，爱表演。 哦， 哎，曾经啊，你知道，由于农村那个地方看电影都非常的困难， 嗯， 所以来个文艺团体，我对他们也特别羡慕。 嗯， 曾经啊，在我们当地啊，有一个戏曲的一个剧团到我们这儿来演出 啊， 顺便招收学员。 嗯， 我差一点跟着这个剧团去走江湖闯天下，跟着人跑了，到后来被劫回来的。当时说实在的，这种文艺情怀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就有点凸显了。 嗯， 所以后来呢，是因为什么有这个律师侠呢？是因为我在律协正好负责律师的宣传工作。 所以这个片子也有一点宣传律师的一个形象啊，宣传他的这个工作性质啊等等这样的这个作用。 就是啊， 嗯， 保律师当中我们呢，啊，那种良心买卖，良心行为展现出来， 哎，嗯， 让老百姓呢了解最真实的律师的这种情怀是什么。嗯 嗯，所以就产生了律师侠这部微电影。 没错， 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把这个微电影的片段呢拿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听听这个咱们沈腾律师这个自编自导自演这个律师侠他是什么样的内容。 对不起，您没有律师执照，我们的法务换人了，不好意思。 考试快到了，千万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啊。 被告是不是给你很高的律师费？ 您相信被告不是凶手吗？ 为什么要替一个杀人犯辩护？ 下午有朗诵比赛，你要来哟。 跟妈妈说啊， 只要你在庭上稍微松点口是吧。 雷总还有其他事吗？ 对方给你律师费没得我连一半多吗？ 没有其他事，您瞧我这还忙着呢。 就这样干活的时候摔着，工地上不管他把他给轰出来了。 我帮你。 这个结果在您预料当中吗？ 结果是法律的判决，不是你，也不是我。 你认为法律的公平正义体现在哪？ 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辩护。 绿青天，高天朗朗，正义不倒，大道宽广，一正呼唤。伸出援手，你已在心中最有分量。我的担当是身上的担当，一路撞乾坤，一发心思。 这个微电影您是哪年拍的？ 大概是在2015年的秋夏之交。 哦，2015年。那个时候就是拍这个片子，是领导给您布置下来这么一个任务呢，说沈腾律师您这个得做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这个宣传用，还是说您自己来了一种灵感来去创作？ 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突然之间一种灵感。 哦， 因为呢当时啊好多的这个律师题材的这种影视剧啊， 嗯， 他对律师表现的 不真实， 哎， 往往啊让老百姓对律师啊有另一种不好的感觉， 有个误会在里边， 是吧？ 最早咱们的这个老百姓眼里的律师形象，我想大概来自一些这个港片， 港片， 哎， 他总认为律师是个唇枪舌战， 哎， 是玩嘴皮子的， 然后这个可能给谁辩护啊，然后就给谁说话，然后想办法让那个有罪的人变得这个罪少了，怎么样？反正总而言之吧，老觉得有这么一种不太正面的那种印象。 没错， 嗯， 但是真正律师背后的那种艰辛担当，和那种良心的自我发现呐，有些时候呢是被老百姓看不到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用一种文学作品，很自然的让大家了解到， 是，就是咱们不是说得到处去讲课，给这个所有的老百姓都讲一遍我们这个律师的工作，他的性质是什么，他应该怎么工作，这个可能就比较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能够广泛流传的这么一个文艺性的东西，他就让大家能够很快的接受。 没错，大家一看呢都是一种情理之中，而且是意料之外的一些事情。 这个微电影哈，应该就是比较简短的这种，它是一个系列的呢，还是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片呢？ 上一个律师侠呢， 嗯， 我暂时叫它律师侠一。 哦， 年底之前呢， 嗯， 我的律师侠二又出来了。 哦，还是系列的， 这个，一个是个序列的。 嗯， 这个律师呢，不需要高谈阔论。 嗯嗯。 也不需要上纲上线。 嗯， 我们就用一个微小的一个影片， 嗯， 包括他自己的一个案例，一种心情，甚至一种艰辛，我们把它还原的时候， 嗯， 大家就自然感觉到啊，我心目当中的律师原来离我很近，这个律师呢很有担当，很为我们着想，就够了。 哎，咱们就是不止一次的您提到了律师他很有担当，他是需要有那个很强的责任感。比如说咱们从这个理论的角度上来讲啊，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律师的这个角色他究竟是做什么呢？ 律师呢是一个协调社会关系不可缺少的那个角色。 哦， 所以呢律师应该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社会活动家， 嗯， 比较合适。 哦，而不单单的说在法庭上去来代理着这个自己的代理人去打官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要是一旦要是成为一个司法律师， 嗯， 这个律师呢你把自己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使命啊， 嗯， 就用窄了。 哦， 实际呢律师呢通过学习法律和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案件， 嗯，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获取信息最直接最真实的这么一个主体。 嗯， 在这种社会信息量如此接地气如此真实的情况下，他的角色是如何透过一个案例解决一个现象， 嗯， 透过一个案例啊解决和创新一个制度，这是一个他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哦， 这个角色呢一定意义上给他一个定位的话，他就是处于社会活动家的那个位置。 就是除了这个就是法律条文之外，实际上他在社会生活当中他涉及的面是很广的。 没错， 嗯， 通过一个案例你发现他的司法不足，要给我们的党和政府和我们司法立法部门呢提出建议， 嗯， 让以后的人呢不再遭遇到这样的一些损害。 嗯， 这是典型的社会活动家。另外呢让谁呢企业在他的这个交易当中能够避免或者让自己弥补自己的那种灰色地带和不足， 嗯， 普法知法守法，这仍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的一个本能。 哎，所以那种误解当中说律师就是可以帮我逃避法律制裁或者说减轻法律的这个惩罚的这程度，这种理解就比较窄了，比较偏颇了。其实要说起来感觉好像挺矛盾的这个名字啊，你这个 要是行侠仗义的话啊，有些东西可能就会超越了一些这个法律的范围，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咱们看了好多的这个文艺作品哈，这个侠那个侠的，恐怕就是大家会联想的，哎，你这个律师，你本来你应该是循规蹈矩的，你应该遵守法律条文的呀，你怎么能够行侠仗义呢？这俩矛盾吗？ 不矛盾 哦。 为什么呢？我们说先说是依法治国， 嗯。 依法治国呢，首先就不等于依法律治国， 哎， 这是一个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所以律师与律师侠之间，他的侠字就指的是你自我的发现， 嗯， 自我的担当和自我的鞭策，这就是侠义的精神， 就是你要用那种侠之大者的那种精神哈，就像金庸先生提出来的那个，用他去要求自己，而不是说具体的去做那些事儿， 不用别人呐、去给你设计什么， 嗯， 也不用按照别人的利益要求去迎合什么， 嗯， 我按照我们自我的这种价值标准， 嗯， 社会上的有效标准和我们专业知识的标准， 嗯， 用自己的这种态度和情怀来实现自己的那种效果目的，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侠的这个内涵了。那这个片子里边呢，也是需要一个就是形象来表现这个侠，那就是您来自己塑造的这个形象，对吗？ 起初我演这个角色是为了省钱， 就是不用再找其他演员了， 因为经费有限。 对对对， 你找别的演员呢，还得花一份钱。 嗯， 到后来以后啊，找来找去找了几个吧， 嗯， 都表演不是特别成功， 哦， 尤其演员演律师啊，他是形似，神不似。那个时候别人建议说，沈律师你来试试这个镜头， 你自己上阵。 当时呢也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有表演天赋啊，还是被钱逼的，一上镜几条还就过了，干脆就顺着这个感觉就把它演下去， 就演下来， 自然我就成了这个角色。 嗯，这个肯定和您以前一直有这种文艺情怀是分不开的， 可能有这方面的潜质跟这个机会的一些结合吧。 对对对，那么律师侠的这个故事呢，它的内容实际上也取材于咱们的律师队伍里边的一些真实的故事， 所有的素材都是发生在我们律师身上很普通的一些故事。 对，您比如说，首先吧，因为咱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律师啊，得经过那个他那叫什么司法考试，是吧？ 没错， 哎，你司法考试和你那个上学的时候学习的那个考试还不一样。 有这么一个比喻， 嗯， 人家说中国呢最难的考试是律师资格，现在叫司法资格考试。 司法资格考试 最容易的考试是什么呢？博士生考试。 博士生考试， 这是我们学界学生啊给我们定义出来的。 对，因为你考下来这个考试，有了这个律师证，那你就有职业资格了。 这只是一个资格能力， 嗯嗯， 你真正的达到一种职业的行为能力啊，这要靠历练的。 哎， 我曾经在政法大学给他们做一次讲座的时候，他们问我如何成为一个好律师，我告诉他了，50%的灵性，40%的案例和经历，再加上10%的专业知识，这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律师。 嗯，那么如果就是说从你毕业以后进入社会的领域来分的话，可能也不是所有的律师都会站到法庭上，在那种状况下去工作，也有些律师可能他的工作的环境或者说相当他就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如果就从我这个了解的角度来讲，那有可能有些他就会进入企业做一些什么相关的法务工作呀什么的，是不是也是属于咱们这个范畴？ 是，他是属于企业啊，叫做企业律师，企业法务工作者， 对， 包括现在政府部门的那个公职律师， 是，甚至说在咱们现在很多的社区，包括说像一些这个服务机构，他们都会聘请律师来给自己做这种法律顾问。 还有一些呢，社区呢，他们聘了一些公益律师， 对对，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啊，做一些普法呀，做一些是咨询啊。所以呢，律师侠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去以这种公益的身份出现吧，在这个片子里， 以最贴近老百姓的需求。任何一个文艺作品，你首先要接地气， 是被你的观众所接受。 对，那么这个律师侠这部微电影呢，在沈腾律师的精心的策划和这个制作之下，第一部已经拍出来了，上线了是吧？ 而且呢它的点击量超过了1000万， 好厉害， 是我们中国律师首部在获国际大奖的微电影。 哦， 他曾经获得亚洲第五届微电影大赛的金海棠奖。 嗯，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奖， 唯一一部律师题材的， 哦， 也是全国唯一一部获奖的律师题材的影片。 嗯嗯，哎，这当时也是向国庆62周年的一个献礼。 没错，哎， 所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宣传工作呢，它的方式是很多的，您用了一种比较这个贴近生活的方式，这样的话可能让大家接受起来就会更容易一些， 在自己娱乐和观赏当中得到了对一个群体的认知。 嗯， 一定是你比那种在讲台上喋喋不休给人家灌输那个要好得多，然后在娱乐当中得到了对他的了解。 嗯，所以呢沈腾律师呢也就得到了这个另外的一个称号，叫做最懂艺术的律师和最懂法律的艺术家。有人这么给您在网上这样说， 有人给我做这么定义。其实呢律师啊和艺术它是不分的。 哎， 可以这么说，我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校训，他说最好的律师一定是最好的心理按摩师。 哦， 这是一个。另外其他的外国还有人形容律师是最好的指挥家和艺术家。 他会把自己接触到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人物各种事物各种关系协调理顺调度的非常的有秩序。 因为律师的工作最大的功能叫做被人接受。 嗯嗯， 如果你做的工作不被社会不被当事人所接受， 嗯， 你就不是好律师。这个接受最大的一个技巧就是艺术。 嗯， 而是这个艺术，这个案件艺术和文化艺术一定意义上是一样的。如何把那个话呀说的更让人家能够接受， 容易接受，啊， 另外呢你报的整个的你的法律的这种情节啊，让它更合理。 嗯， 像给别人讲一个故事一样， 嗯， 被人家所接受。 哎， 你在法庭上去读代理词和辩护词，而不是跟人家去上课。 对，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讲出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被人去接受。 嗯， 这样艺术， 对，这个就是有利于这个双方的这种理解，也有利于最后在法庭上的一种表达吧，就是 没错没错， 充分的把这个就是你的代理人，不管他是原告也好还是被告也好，把他的这些内容他的这个想表达的这些意思都给表达出来， 被人家接受。 对，然后并且被 这个接受的技巧就是艺术。 是的，你要被法官接受啊，也要被这个旁听的这些群众接受，还要被这个陪审的这些人员接受。 没错，您知道律师当中天谈起，如果您做律师， 嗯， 你应该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律师。 哎， 为什么呢？您的语言的这个艺术，是我们律师当中要学习的。 他是一个演说家的那种感觉。 没错，您一开口，你的音色音调，包括抑扬顿挫的表达，很容易吸引听众。 对， 这是可以这么，这是你的语言魅力。 哎， 这个语言魅力艺术 也是一种艺术， 这就是艺术。 嗯， 如果你冰冷了去说， 是 那有的时候人家从你的态度上就不会接受你。 嗯，这样的话这个沟通起来就困难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里啊，我们这个访谈当中呢，沈律师首先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种艺术的那种思想和艺术的这种手段，也了解了他所拍摄的律师侠啊，有空的时候朋友们可以到网上去来点击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律师在生活当中是怎么为大家服务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跟沈律师就先聊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再请他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 听他们的故事，